痴情的人谁追恋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成名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之短，回不去你用心，多少朝雨看尽繁华终须淡。笑看青子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单纯心一颗再不懂就爱心欢。笑看青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念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 是。

灯光很美，总是射眼睛。我也不愿宿命，心里早认定，他人在感情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弹画面换剧，谁头干地板险些断气，难面成肉体，我愿意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照面比例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全凭思想剧本。我不想再拍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弹画面换剧，谁头讲对白显些断气，难面前肉女，我愿意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恋美丽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全凭思想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。便提现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严厉，难寻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。 落在我的梦里，好像眼前所

说过了再见，哭完一场无人来听，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后的 是否仍有你，因他又想

世的劝告，不要倾听，仍在犹豫的你，在磨灭爱情，想你亦难忍。 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 这股暖流，藏在我心里。